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，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住进了月华书院，这里成了钦差大臣的临时行员。林则徐吃完早饭，正在看书的时候，梁廷南来了。 月华书院内，林则徐对梁廷南以礼相待，他指着一把官椅请梁廷南入座。梁廷南撩忍坐下之后，举目环视东张西望。林则徐见他这个举动有点诧异，梁先生这是在看什么呀？梁廷南说，月华书院是群贤毕至、学子贤集之地，2年前鄙人曾在这里当学监，这间房子原本是课堂，鄙人曾在这里课徒授业，没想到成了您的花厅了。梁廷南不卑不亢，颇有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度。林则徐扬眉一笑，哎呀，鸠占鹊巢是情势所迫，林某也是读书之人，不会让读书人没有课堂的。研读进爵之后，我就搬出去，将学子们请回来。林则徐从案上提起一把大铜壶，亲自给梁廷南倒了一杯茶。梁先生，玉官不说您是广州第一硕儒，识一文晓一事。梁廷南接过茶杯，自信满满地说，哎，第一硕儒可不敢当，但是若论一言一事，鄙人也不谦虚，无人可比。哦，哈哈哈，看来玉官部没有见错人呐。本朝闭关锁国，仅留广州一口通商，故而国人对周边藩邦知之不多。林某想请教先生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英国在什么地方？林则徐把姿态可以说放得很低了，可是梁廷南的表现吧，还是有点恃才傲物，翘着个二郎腿，双手放在膝头，不卑不亢地说道，英国在 欧洲西海极西之地，毗邻荷兰国和法兰西帝国，是一个四面悬海的岛国，距广州17000洋里和60000华里。林则徐想起乾隆内务府舆图，舆图最西面的国家是意大利罗马。请问英国距罗马国有多远呢？与罗马国隔海相望，在罗马国之西。英国地广几何，人口几多？英国地广57560里，有人口1200万。哦，它与印度有何关系？梁廷南下了一口茶，徐徐说道：乾隆初年，英国商民和军队侵入东印度，而后侵入南印度和中印度，将他们纳入版图。西印度和北印度地险人稀，有崇山峻岭阻隔，英国物力有所不待，没有入侵。东南中印度地广472673里，人口1亿2140万有余。从北京到广州，林则徐询问过多人英国何在，每个都是一问三不知，唯独眼前这位梁先生，不仅知道英国的方位，连疆域之大小、人口之多寡都能说清楚。林则徐十分讶异，先生是如何得知啊？梁廷南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广州有个叫伯驾的美国人，在新豆兰街开了一家眼科医局，为民治病，声望颇佳。他赠送鄙人几本遗书，是介绍英国历史、政治、宗教和风俗的。林则徐一听可来了兴趣了，哦，英国风俗如何呀？梁廷南的嘴角挂出了一丝不屑，移风陋俗与华夏风俗迥异，我朝男尊女卑，上至皇家，下至百姓，善帝任男不任女，长子有优先继承权。英国的国主既可以是男人，也可以是女人，国主若无男嗣，便由女子继袭。他现在的国主叫维多利亚，就是女人。据说这位女主性情和顺，为人谦和，居心友善，国民咸相敬重。林则徐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女人主政岂不是聘鸡司晨？梁廷南也嘲笑道，夷俗鄙陋才有这等不伦不类之事啊。林则徐接着问，先生晓得英国兵额几多？我大清以农业为本，重陆师轻水师，英国则是海上兴范之国，重水师轻陆师。英国总计有兵员81270人，其中水师有兵员35000人，另有水手21000人。据鄙人所知，英国有大小兵船250条，其中守国兵船100有余，另有150条兵船在加拿大、印度、马六甲、新加坡和吕宋洋面巡游护商。大号兵船有火炮120位，中号兵船70位，小号兵船也有50位之多。梁廷南聊这些如叙家常，林则徐不由得刮目相看。听说英国商船也配有火炮，可是真的？是啊，当今天下海盗从集，不仅本朝海域有海盗，外国海域也有海盗。英国兴泛于四海，故而所有商船都是武装商船，大者配炮10余位，小者配炮5、6位。每年信封一起，船队结伴而行，否则很容易遭到海盗袭击啊。以先生之见，大清与英国孰强孰弱呀？ 梁廷南晃着脑袋，随口念出战国策里的一段古话，侃侃而谈。中国者，聪明睿智之所居也，万物才用之所聚也，圣贤之所教也，仁义之所施也，诗书礼乐之所用也，义民技艺之所事也，远方之所观复也，蛮夷之所易行也。英国毕竟是蛮夷之邦，虽然狡猾汉力在印度横行无忌，却无法与大清比肩。自古以来，质疑之道在于以尊临卑，恩威并用。倘若疑人驯服，就应以怀柔之心，是以笼络牵制和宽容。倘若他们桀骜不驯，恣意妄为，那就要大张挞伐，设以兵威。梁廷南这番话讲得书卷气重了点。林则徐点头说，听邓笃显和玉官不说，先生是海防书局总撰，编写过《广东海防会览》，正在编写《粤海官志》，想必先生对本地城防和海防知之甚详。则许初来乍到，两眼迷蒙，不知先生是否有空闲陪我在城里走上一走啊？鄙人今天就有空闲，愿意陪大人在城中走一走。林则徐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哈哈哈哈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。说罢一击掌，四眼先生。袁德辉正在侧室整理文牍，听见林则徐召唤，答应一声，挑帘出来了。林则徐指着袁德辉说，梁先生，这是京师礼藩院的笔帖使袁德辉，通晓拉丁语和英语。这位是广州海防书局总撰梁廷南先生，也是识一文通一物之人呢。袁德辉和梁廷南相互作揖，讲了几句客套话。林则徐说，听说镇海楼是广州第一高楼，建在越秀山上，登上它可以俯瞰全城。梁先生，你就陪林某登楼远眺可好？梁廷南见林则徐没穿官服，随口问道，怎么，大人不更衣吗？哎，林某只想随意走走，穿着布衣更方便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说走还就走了，林则徐在梁廷南和袁德辉的陪同之下出了粤华书院。三个当值的亲兵见林则徐要微服出行，不待吩咐，立即跨上腰刀，远远地跟在后面。袁德辉在广州可是待过很多年，梁廷南那更是广州通。他们一边走，一边给林则徐讲述当地的物理人情。广州是岭南第一大邑，商贾兴稠，分为南北两城。南城是八旗兵及其眷属的居住区，北城是各级衙门和学宫的聚集地，大小衙门林立，高官从聚，学宫书院制笔，莘莘学子荟萃。总督衙门和巡抚衙门周遭汇集了20多家大小书院。番禺学宫是南海县衙办的官学堂，粤华书院、越秀书院、阳城书院、虞山书院和西湖书院是广州知府衙门办的官学堂，应元书院、学海堂和菊坡经社是学政衙门为举子赴京会试办的官学堂。此外还有当地名门望族协办的陈氏书院、陆氏书院、邱氏书院、万木草堂等等。这里学风炽盛，士子迭出啊，连街巷名称都透着求取功名之气息，什么状元坊、 探花巷、科甲里、卓甲里、进士里、学员里、书童巷等。这些名称说明某个街坊出过状元、探花和进士。穿过众多学宫学堂，几个人不知不觉来到了越秀山下，望见了镇海楼。韩兆庆的广州协衙署就设在那儿。20多个代家罪犯跪在辕门外，被一条绳索穿成一串。他们都是倒卖烟土、私吞鸦片的坏家伙，被便兵们捉了，当街加号示众。辕门外站着两个兵丁，一面站哨，一面闲聊胡扯，打发时光。袁德辉上前交涉，门丁不认得他，可却认得他的官服和素金顶带。大千道：“属下人多事，这里是兵营，韩大人有令，凡有来访官绅，要么递上公函，要么呈上名次，待小人通报之后才能进去。请问大人，您是公干啊，还是私访啊？”袁德辉道：“私访。那就请大人出示名次。”可是袁德辉又没带名次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凡请你禀告韩大人，就说有北京来的人造访，请他亲自出来迎接。”没头没脑蹦出一个北京来的人，还要韩大人亲自迎接，这口气之大令人有点吃惊啊。门丁有点发晕，手足无措地在那傻站着。梁廷南可是有点不耐烦，突然厉声道：“你这大头兵是怎么回事？没听懂袁大人的话吗？告诉你们韩大人，就说有仙鹤来访。”门丁这才看清，一官一身簇拥着一个年过半百的黑肥绅士，那绅士气宇轩昂，可不是等闲模样，还有三个带刀亲兵不急不离地跟在后面。门丁意识到这几个人大有来头了，赶忙请他们进门房稍息片刻，屁颠屁颠地跑去通报了。林则徐没进门房，站在门口朝里头望，不远处有上百兵丁分成几群，西面一群盘腿坐在老树下掷骰子打雀牌，东面一群围成圈子吆吆喝喝地玩斗鸡呢，北面有七八个兵丁光着脊梁懒洋洋地晒太阳，两只大公鸡夯着翅膀斗志昂扬，厮杀的是满地鸡毛。营房里还有成堆的垃圾，有阿猫阿狗东闻西嗅，快快乐乐的东西游走。这哪还像兵营啊，简直就是一个鸡飞狗跳耍百戏的围场啊。林则徐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一声都没吭。此时韩兆庆正在衙署里冲蒋大彪发火呢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你怎么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整个广东铜鼎沸油似的明察暗察，到处都是卡子，你却派船为鸦片船护镖。”蒋大彪瞎着个腰解释道：“不是打您的旗号，护镖船挂的是两广总督的邓子旗啊，再说人家是出了大价码的，不是这个时候谁肯出这么高的价码啊。”蒋大彪张开五指一翻手，那意思是人家出了5000块。韩兆庆一肚皮火气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在广东洋面上没人查，这过了南澳岛就是福建水师的辖区了，那不是我们的手面能盖得住的。”这蒋大彪嗫嚅着说不出话来了。韩兆庆再次压低声音，眼睛里闪着阴鸷的微光：“银子是好东西，但不是所有银子都能要的。有的银子白花花的炫人眼目，你要是贪得无厌看不清楚，一伸手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啊。”说到这儿他挑高声音：“我告诉你，只要林钦差在广州，你就不能伸手，只能严查，越严越好，就是亲爹亲娘亲兄弟也不能放过，谁花银子通关节都不行。”蒋大彪低眉信手：“ 在下明白，你明白个球，我看你是一肚皮子浆糊，你好好想想，用心想，别用肚脐眼想。咱们是吃皇粮办皇差的，办皇差就得先立国家后立身家，有国家的才有你私家的，没有国家的哪来的你私家的，明白了吗？ 韩兆庆和蒋大彪虽有上下之分，却是一根藤上的蚂蚱，唇齿相依啊。他们查过私，嫖过娼，吃过贿，分过赃，以缉私为名义巧取豪夺，将罚没之物四六分账，报四以求迁升，纵六以图大利，内外勾连，上下其手，包庇护送，可谓富得流油啊。门丁这个时候突然进来， 启禀韩大人，有个当官的和两个近身在辕门外候着，要您亲自去接。 韩兆庆眼睛一瞪， 放屁，什么人这么大家子？ 门丁道， 他们说是北京来的仙鹤。 啊， 官服上的补子那都是绣着图案的，一品文官的图案是仙鹤，广州城内只有两只仙鹤呀，一个是两广总督邓廷桢，一个是钦差大臣林则徐。韩兆庆吓一跳，明白了七八分， 这胖的还是瘦的？ 仨人中一个八品官和两个近身，一个近身是个黑胖子，另外一个近身是个白瘦子。 那黑胖子多大岁数？ 50多吧。 韩兆庆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抓起红缨大帽往脑袋上一扣，快步朝辕门走去。蒋大彪倒着碎步跟在后边。韩兆庆走到操场边上，一眼就瞥见林则徐等人站在门口了，再看在操场上赌博的便兵，嘿呦，臊的是满面通红。他冲一个姓丁的千总恶狠狠地喝道， 你他娘的都给老子起来列队示好。 丁千总听到骂声，像是提线木偶似的，把雀牌也扔了，叫了一声， 列队。 兵丁们一哄而起，穿鞋子的，系扣子的，系鞋带的，找刀枪的，忙成一团，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站成两列横队。几个晒太阳的兵丁来不及穿好衣，光着个膀子站在队列里。韩兆庆这才提着袍脚朝辕门走去，满脸堆笑的向林则徐拱手行礼， 下官不知钦差大人便服造访，来不及放炮迎接，失礼失礼了。 巡江御史和几世中们密折奏报韩兆庆有纵私之嫌。此时林则徐是越发看清广州协是一支营务废弛疲顽懈沓的军队，不由得这话语里就带着讥讽的味道了。 韩大人，你这兵可带得好啊。 韩兆庆喃言道， 哎呀，这些兵刚刚巡哨回来，让大人见笑了。 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呀。林则徐真想找个理由把韩兆庆撸了，但韩兆庆是从二品的武官，副将衔，直辖于邓廷桢。要罢他的官，首先得征求邓廷桢的同意，再奏报朝廷允准，否则的话，无异于打狗不看主人的脸呢。此外，彭凤池和马臣正在暗查，在查明前贸然动手，只会突然惹出一堆麻烦来。林则徐冷静地说道， 我不是来视察营务的，是想登高望远，看一看广州城。 嘿呦，韩兆庆如蒙大赦，抹了抹额头上的汗珠，低眉颔首，一展手，镇海楼地处行胜，登上这座楼，广州城一览无余啊！大人，您请。 以计时